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翻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这是周杰伦出道的第一首歌曲，也是第一张专辑 J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，由周杰伦谱曲编曲，徐若瑄填词，整首歌曲都表现着一股全新的 R&B 的味道，简单的歌词却散发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。继续为你请出的就是可爱女人徐若瑄，来听到她这一首《爱笑的眼睛》。 Thank you. 藏秘密，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。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，我丢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。泪湿的衣洗干净，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。 非常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所有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的身上，为他悲伤，为他忧愁，甚至会忽略自己的快乐。而在离开他之后，反而会慢慢找回自我以及属于自己的快乐。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女孩在爱情当中迷失自我，又在分手之后找回自我的心情。继续来听林俊杰《握不住的他》。 白色月牙映照的脚丫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眼角，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。你给的说法

这一首歌，用这首歌离开我。他唱得太美了，歌词却很伤人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提分手？爱人的话不需要重，轻轻地说我就懂。借你的真，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，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具有故事性，描述的是相爱的另一方用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来提出分手。继续来听蔡健雅《失忆症》。 远离，

的爱犹豫不决，还在想他将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，于是我学着乐观。 刘若英演唱的《一辈子的孤单》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李香兰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心真空，何以感震动？找到时间裂缝，夜风中告知我难从你风中回头，也是梦，仍似被动凝望你，却深印脑中。啊，就化作美梦，如冰霜不痛，却像有无数说话。何以敢震动？